他以為不承認個政府就等於不承認。 不承認個政府就等於他不知兩個兩會海峽兩會大陸的海協會台灣的海基會就通過這些白手套，但都是政府。 為什麼好像鬱敏這麼久沒有做網台節目這樣的？ 不是嘛，我啱啱先至睇完鬱敏踩場咗喎。你有冇訂閱 My Radio 嘅 YouTube 頻道啊？ YouTube 頻道要訂閱嘅咩？ 梗係要訂閱啦！你訂閱咗 YouTube 頻道之後，隔離有一個鐘仔，點埋嗰個鐘仔，咁所有 My Radio 嘅節目咧，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咁你咪唔會錯過咯。 唉，唔怪得知啦。 係啦，講還講啦，咁你 like 咗 My Radio 嘅 Facebook 專頁未啊？ Facebook 專頁係咩嚟噶？ Facebook 專頁你都唔知唔係啩？嗱，你要快啲去上 Facebook， 去呢個 My Radio 嘅 Facebook 專頁，贊好咗之後咧，仲要揀搶先看所有 My Radio 嘅台務通告、節目直播，亦都會優先即刻話俾你聽，你就可以即時收睇，咁你咪唔會錯過 My Radio 嘅所有節目咯。 唉，唔怪得知啦，等我自己攞住部嘢喺度篤下篤下，篤到眼都蒙埋。唉，原來係咁樣。 咁你快啲嗱嗱聲去贊咗佢啦。 咁啊，一定啦。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艺成 一月十一成王咁嘅意思，即系将个字拆出嚟咁 样。游礼穿作赋会， 我 突然间睇紧雍正王朝嗰啲， 屌你都嗰啲八王大 啊，系八王大，你睇下，佢企喺白花下边就系王子，仲唔系谂住加嗰个咩？加嗰个加冕可以做呢个皇帝咁 样。哇， 系啊，白字加王啊嘛，王咯， 立字子， 立字子啊，立于四子。 我平生就最憎呢啲嘢。我好憎呢啲咁嘅江湖術士，呢啲咁嘅所謂嘅預言，我係極度憎。不過我曾 好聽好笑， 我曾經以為呢啲迷信嘢咧係唔會影響到人，但係原來喺台灣咧係會，即係好似阿邊個去呃神明咁樣咧，啲票都唔投俾佢咁樣。啊、神明都咁呃呢個人，我哋唔好投票俾佢。 我唔好意思，我後屘又翻到高位做下先。 佢係 佢唔需要嘛？ 佢 敗選入內黨啊！ 原來啲人民係真係會去參考呢啲嘢，即係嗰啲 哦咁樣啊！如果咁啊，小英呢家喺嗰邊白樓嗰度撲咗街，咁啊啲人即係唔使支持佢啦，係嘛？ 即係因為嗰個佢哋係會將呢啲神明啊天意咧。 佢天意啊嘛， 系会摆咗落去佢个选举嘅时候嘅一个考量嚟，呢个我觉得好奇怪嘅。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韩国如果鱼字都可以话系11月11日成王嘅话咧， 系咯。 咁请问宋楚瑜咧？ 哇，系宋楚瑜咪又嚟啦！ 今次嚟啦！ 宋楚瑜终于有机会嚟，我睇翻咧，佢起码参与过六次嘅总统选举嘅。 有 我细细个已经睇佢选举大噶啦。 系啦，冇错。 我细个睇你选举大噶啦。 系 啦。咁啊，即系佢咁啊，宋楚瑜会唔会就因为咁样出嚟参一下咧？咁样都好得意咁样。 又嚟。 不过而家台面上嘅人。就都是南綠加第三勢力啦，係嘛？暫時佢出嚟表態嘅都係依三。 佢我唔知佢代表乜喎呢鋪，即係橙色啊？ 橙白配啊嘛？ 橙白配咯，即係阿柯文哲做呢個正，佢做副咯。 其實首 咁大劑， 首先一樣嘢就係嗱，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呢一個合併。即係宋楚瑜加柯文哲，唔知道會唔會有呢個合併？呢個亦都冇傳言佢哋會有咁做。咁但係喺國而家我哋講緊國民黨先啦，講國民黨裏面咧就蒲曬頭講曬出嚟嘅咧就話朱立倫噶啦， 咁跟住 黃院長、黃金平都講咗啦，咁樣咁跟住剩翻落嚟咧， 其實有些可以， 啊，那些不說， 那些不用說，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即你真的最有機會的， 那些不說， 那些不說。吳敦義又有另一套說法，就是說，欸，我們可以徵召 初選，我就以為徵召初選， 哇，好多人宣布參選。 咁但大家就其實而家就 羅志強、朱立倫、張亞中 嗰啲，嗰啲就唔使講啦。 水蛇春個頭， 即係你都可以宣布參選㗎。 嗰啲咧，其實有一啲人咧，其實係佢宣布下會話選總統，係因為佢愛嚟即係。打向自己的名氣出來，宣布 自己選總統呢，在一個網絡溫度夠突然間 撲一聲， 然後 報完就沒有， 可能接著 為了跟著下來的立委選舉，可能會去拿回一個議席， 回一個知名度， 這個就有得他啦。現在你見到台面裡面真的會可以的呢，就其實之前馬英九是講過，即之前我不是馬英九講過，是有人講過馬英九可能會出來選。咁以馬英九嘅氣，而家個人氣其實都唔弱嘅。即係如果你有馬英九拍韓國瑜咧，好精彩嘅。 摸肉嘅嘢就 咁，但係 摸肉嘅嘢就唔好啦。 即係我哋仲有幾個月政治嘅嘢講唔實嘅，唔知道係啦。咁跟住，然後朱立倫咁亦都出嚟啦。咁而家佢當年嗰時四年前嘅換柱風波咧，又抽翻出嚟佢講啦。係係啦。咁跟住王金平當然啦，佢而家好似一個冇乜嘢嘅人， 冇乜嘢做 係啦。咁但系佢有冇一个杀伤力喺度咧？咁其实系有嘅。 佢负责桥嘢嘅， 系啦。咁但系如因为其实佢，我相信佢真系唔系好想去做到真系个候选人。佢相信，我相信佢嘅谂住攞到呢一个宣布参选去桥一啲位置嘅啫。 冇错。 例如副总统或者诸如此类咁样都唔定咁样。咁但系我又见唔到吴敦义有想抛出嚟咧？佢可系咪想打退堂鼓咧？暂时未知道。咁但係 可能佢根本就冇打算參選過咧， 即係 咁啲嘢就唔知 道。咁國民黨究竟幾時要做呢個決定呢？ 我可唔可以講一個吳敦義嘅影子啊？ 好， 吳敦義嘅影子會唔會係即係我其實我思疑係前台北縣末代縣長阿周石偉，我覺得係聞到陣除係係啦，因為佢行嘅路啊，有啲即係都有啲即係阿吳敦義主席嘅手影喺度，係啦，即係呢個係即係有一啲傳媒人啊，或者係香港嘅時事評論員啊，都聞到陣除咁樣，係啦， 係 啦， 即係佢嘅影啊， 即係話喂，咁佢好似佢宣布參選中華民國總統，但係但係背後好似有啲指揮棒或者話好似去到指住佢話幾時去邊度啦，拜訪邊個啦，即係佢嗰個步伐嗰同埋嗰個條路徑啊，路徑依循好有吳敦義主席嘅， 你又唔可以講嘅，而家你知道國民黨黨內裏面而家面對住有幾多個選舉先？係啦，嗱，而家咧。咁當然有總統候選人嘅選舉啦，六月咧係有呢個中央常務委員嘅選舉。 係， 咁其實佢而家好多人去跑嚟跑去跑嚟跑去咧，究竟係做緊啲咩咧？究竟係為總統嗰條路去做啊，定係為咗中常委去做啊，定為咗跟住落嚟2020嘅立委嗰個位去做咧？咁其實大家都努力緊，各有各嘅努力，各有各嘅盤算。咁其實我哋而家係好難知道究竟嗰個人，即係一啲我哋唔好話小人物啦，即係比較唔喺總統選舉嗰個層次嗰啲人咧，究竟佢做緊啲乜嘢？係啦，佢即係有好多有啲當然係露咗面出嚟啦，我要選立委。有啲就可能話講咗出嚟，我要選中常委。咁各有各嘅唔同嘅盤算已經開始嚟緊啦，咁樣。咁但係你話頭先我哋講到話老吳究竟是不是想住打退堂鼓呢？我而家未知道。但是我相信就是话即是以老吳敦義同埋朱立倫嘅关系呢，我相信呢一次会有一个激战嘅。係啦。咁但係可以睇得到就係而家未来四月啦，四月、五月、六月仲有三个月。其实七月就係全国党代表大会。七月中就会全代会里面就去確認总统候选人係边一位。 四月就公布辦法啊嘛， 其實佢四月就話會公布辦法，咁其實時間你話長唔長、短唔短？因為 好快嘅， 因為你我好似好快啊，幾個月咋咁，但係喺個政治嘅世界裏面咧，嗰個時速係好轉變得好快， 一日都嚴。 嗰個無常係可以去到係今日係你，聽日就係佢嗰樣嘢。係 啊，其實絕對係咁樣。 不過而家講都係嗰句啦，我哋評論嘅時候係最多睇翻民調上面，真係仲有數字嘅，嗰啲零嗰啲就唔好講，嗰啲可以全部 ick 咯。咁最有數字三個咩？最大嘅 data 阿吳敦義，其實我覺得冇可能咯，因為佢係一嘅啫嘛。佢真係有數字，但係佢係一嘅，一定係二嘅啫。咁所以我諗佢都未必會出嚟跳出嚟。 即係都係台面。 而家就係台面咧，台面咧其實係得黃金平同埋朱立倫嘅啫。因為韓國瑜一直都表態話：哎呀，我唔選啦，唔選啦，唔選。其實你見到好多狀態都係咁。 已經講咗唔領表啦。 係啊，我唔領表，我又唔參選，我要乜乜乜。其實佢好多次多方面都係 講明不參與黨內初選啦。 嗱，而家最吊鬼嘅地方就係咧。黨中央咧就係唔想你唔選啊，因為佢如果你攞埋阿韓國瑜出嚟做個民調咧，你發現佢勝算係最高 嘅，冇錯， 一定係最高嘅。 目前嚟講都係殺曬所有。 所以我頭先都講係話，其實你搞到呢個人咧，連台高雄市市長都唔做嘅話，佢出嚟選總統嘅，你六期會敗得更加慘。 問心啊！我用一個私人嘅立場，就表明我其實咧就比較中意朱立倫嘅。咁啊，韓國瑜就最好唔好啦，我就唔係太想嘅。 但可能命運使然咧，因為佢當年都未做完台北縣議員，又嘣一聲又走咗去做立委。可能命運就嗰邊 呢個 自命未做嚟做總統。 我嘅立場都係嘅，生命立場，我由處粉變咗豬粉。 唔係可以，唔係我都有我咁講啦。我自己對總統呢一樣嘢嘅角色咧，其實就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個人嚇，就覺得總統嘅角色咧，佢有一種總統嘅格調嘅。即係例如我馬英九，你估唔能佢做得好唔好到？馬英九 即係咩皇帝相啊？即係 佢唔係，佢有一種貴氣喺度，大氣喺度。咁韓國瑜咧，個打拼嘅人嚟嘅。我就其實 佢係一個似將軍， 你問我欣唔欣賞呢個人，我非常 將領將領， 我中唔中意呢個人，我好中意佢。但你問佢係唔係我心目中嘅候選人咧？我諗暫時就未係。咁但係問題呢、這個但係混唔混其他國民黨嘅大佬裏面嚟講，有冇我自己心儀咧？我暫時嚟講未揾到。 有未有？ 咁但係 你啱咪你保持啱嘅，你唔好搞到我哋係啊！搞到韓粉唔聽我哋節目嘅大鑊。 你都咁講，你都咁講，台灣有好多嘅韓粉。有部分的韓粉或者部分的黨員，他很喜歡韓國瑜，但是他是覺得韓國瑜為國民黨打拼贏了一場好的仗，跟住而家搞好高雄經濟，但是他是不是他理想中的總統候選人呢？他們又未必的，即是他們會有另一個 睇法，就 是覺得他不覺得糟蹋了韓國瑜，他覺得韓國瑜可以好好地守在高雄做，即係佢好信心地 一方之雄， 呢四年高雄可以打出一個好成績出嚟。以韓國瑜 一個土地公諸侯， 如果打咗個好成績，到時候做總統嘅，咁你都俾我睇下個格調有冇上升到啦，或者有冇改變。因為如果而家一刻你話即刻徵召佢出嚟嘅，我覺得可能到時候輸咗，我哋可能輸咗好大啲。 其實問一陣除啦，咁就我其實我好天真咁樣叫做構想啦，一個好天馬行空咁啊。你問我，我好想就係即係朱立倫配謝龍介，即係呢個係我心目中。 佢點解唔徵召謝龍介出嚟選啊？ 一南一北，喂大佬，你民進黨同你隔食隔你，喂你蔡英文總統你係北嘅，配一個而家嘅副總統，大佬又係喂又佢高雄人嚟嘅，一南一北咪制衡咯。 唔係，但係唔係㗎，如果咁樣制衡，星亮啱啱政壇， 陳建仁副總統係啦，即係無黨籍嘅係啦。 謝龍介咧啱啱榮升第一名㗎，即係講個淨係講政壇名嘴，阿謝龍介係好高知名。 台語朗朗上口，而家就係民進黨同埋香港泛民嗰班就係接受唔到喂。中國國民黨本土化咗，在地咗， 唔係地氣。其實唔關事，佢係接受唔到，佢係接受唔到自己所有嘅嘢嘅，即係只要唔信自己心，佢就唔中意噶啦。即係總之今日我就覺得你唔民主就唔 得。佢哋用咗佢哋個單純 樣衰黑我憎， 用咗係啦，就咁簡單咋。 我唔好扯開話題啦，我繼續喺裏面咁講啦咁樣。所以頭先我又講有啲人其實都可能好支持韓國瑜，但係佢未必想佢選總統嘅咁樣。但係而家我哋可以逐一去講就係話，如果假設嚟講係由朱立倫去成為候選人，那個局面跟住會係點咧？我就好正面嘅，我覺得如果大家係真係團結一致嘅話咧， 選了那 那個候選人出來，大家一起去谷行他去幫他的話，我相信民調是會高過現在的。 我都現在我給我的想法呢，就是其實呢國民黨如果是吳敦賢出來選，他出來做操盤呢，我覺得大致上相對是可以，一定是比之前那個選舉是更加團結的。因為如果有吳敦義啊、黃金平這些人在這裡，他們是知道怎樣調起曬所有人，箍埋曬，即係團結嗰個力量咧。我喺九合一我見到嘅，我係佩服嘅，因為我哋竟然喺一個咁混亂，個個都即係係講得難聽啲，個個成日互劈嘅地方，可以講到一個 好 嘅。 因為喺九合一，因為喺 少少就好少， 因為係 內好少 喺舊年九合一大選裏邊，係一個整合，係一個由大家喺一個政治。政黨政治制度底下，大家的協調亦都是一個叫做有妥協 的高度底下。喂，有主席的人，亦都有你吳敦義主席的人出嚟，大家咪做一個整合，咪為大家喂將唔同嘅嘢、唔同擅長嘅最叻嘅嘢擺出嚟。 即係咁講啦， 咪加到好成績出嚟咯。 其實咁講啊，喺而家呢個初選或者徵召嘅期間裏面咧。最恐怖就是我想講，點解我哋話題刀刀見血呢？因為刀刀見血見咗血嘅時候咧，到真係埋牙去要團結嘅時候咧，係唔係真係團結到呢？因為只怕就係話投之前嘅競爭、之前嘅説話、之前嘅好多得罪，咁其實到嗰個時候，其實大家就會意氣用事，未必會真係真心去幫拖。 我反而 所以你能唔能夠去有一位人？可以做到一個共同的盟主，而令到大家可以 OK 就咁啦。即係就算同你有咩過節都好，我哋就抹咗佢，一心一意去幫你。 唔知點解咧？我覺得今次國民黨咧，其實嗰個血刀光劍影咧，係其實一啲好少。平時咧係真係宮廷鬥爭劇咧，已經係今日已經係嗰啲要有人已經跳咗井啊，有人已經上咗吊。 其實唔 係，但係今日我見到嘅刀刀見血咧好少， 非常之好就係佢而家嘅刀刀見血咧，唔係好喺台面啊。 系啊， 喺台底里面就喺度 踢脚嘅。你喺台底嗰度踢嚟踢去，咁我睇唔到啦。但系以前平时系上升到台面嗰度，刀刀叉叉劈。 上升到台面系民众对民众咧，就恐怖啦。即系、上升到台面就系、是可能系吴派嘅去对朱派嘅两个就喺度互嚼嘅时候咧，即系可能会讲，即系到嗰时候嘅说话就是，屌你朱合伦上嘅话，我就唔投票。即系会有呢啲说话出嚟，呢个先系一个致命伤。即系我唔系好介意佢哋嘅刀刀见血咧，系喺个台底里面，亦都无可避免佢哋刀刀见血咧，台底里面系互劈噶啦，肯定会。即系你话老吴而家有冇劈紧友咧，系有嘅。你话朱立伦有冇劈紧咧，都有嘅，互劈紧嘅。大家各自各去揾紧自己嘅势力同埋箍紧自己嘅力量嘅咁样。咁但系唔好喺我哋民众嗰度劈咧。我就覺得就已經好好了，所以其實我到今時今日由11月24號九合一大選贏了之後，我從來沒有講過任何一個邊個喜歡邊個嗰啲嘅原因，就是我不想，我覺得我哋喺下面的人或者我哋啲民眾咧，係唔好參與呢個劈友，唔好參與個鬥爭。咁其實可以養成一樣嘢，到時候堅持一個信念，就是我唔理你邊一個係到時邊一個係候選人。我唔理，我要國民黨重返執政，我呢個係我的目標。我唔係要朱立倫成為總統，我並唔係要韓國瑜成為總統，我唔係要吳敦義成總統，或者我要黃金平做總統。No， 通通都不是。我係要中國國民黨嘅候選人成為中華民國嘅總統，呢個先係我嘅目標。咁樣。 哦，咁其實你睇翻啦，咁每個候選人咧，都一定係有啲 fans 嘅。咁我反而覺得係希望就係叫做係會有一個共主啊。你講嘅共主就係講有個主席跳出嚟控制呢扎人，跳出嚟話：哎呀，你哋唔好劈嚟劈去啦，我哋仲黨仲有咩？其實如果有個咁嘅推手，我覺得成件事已經爭咗好遠。你見到上一次其實朱立倫係一啲都唔稱職嘅，其實係應該要槍斃佢嗰一刻，因為嗰一刻咧，因為其實你係。首先你做不到一件事，就是冇办法说服两边的 fans 嘈，你仲要无端端卷入咗嗰个漩涡，即系其实你俾我见到，你见到我见到嗰一刻佢谂住做推本手，又谂住做，即系其实我谂佢都唔谂住做总统候选人。不过嗰一刻佢咁样俾自己反噬咗咧，我对佢呢个操盘能力咧真系极度怀疑嘅。但系如果到今日 我支持他的原因是因為操盤手已經不是他了， 因為已經不是他了、啊這個事實， 我覺得是一定是不 會發生上次那件事咯。反而我而家見到哇風平浪靜，起碼最少我就係見到你，最多知道你哋喺台底度踢到爆曬啫。咁 吳主席後邊應該做咗好多嘢。 係啊，依樣嘢反而我覺得今次國民黨都算唔算刀刀見血㗎啦？係啊，反而我覺得 我最期待睇下賴公德同小英嘅啫，大佬。 反而咧，民進黨今次俾我見到個感覺係真係似刀刀見 血。你 佢真係 攻啦， 真係有啲力量啲啊！係其實。一反民進黨多年來的嗰個傳統， 通常咧， 佢哋就閂埋房門就劈死曬大家，然之後咧剩翻一個人行出門口嘅嘛，好少可話佢出邊，我哋出去隻抽咁，好少可會咁樣講嘅。咁你發現竟然賴清德喺對叫做喺民進黨嘅初總統初選嗰度咧，係出嚟叫陣啊，又話呢樣又那樣。 我諗佢哋真係急，好急，因為見咗小英，即係其實就冇希望啊，快啲出嚟揾個。有希望嘅， 因為其實咧，即係我之前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國民黨最想要嘅對手係邊一個？蔡英文。 其實蔡英文係 一定係最好嘅 對 手 嚟㗎啦。 咁即係賴，因為我昨日先喺個羣組同個前輩去講搞幾下三星啊。其中一樣嘢就係我覺得點解賴清德係會比蔡英文難打呢，即係如果以國民黨嚟對佢嘅話，係因為賴清德佢冇咗一啲蔡英文本身喺呢四年帶住落嚟嘅仇恨，佢乾淨啲。 蔡英文係乾淨啲嘅， 佢中途 咁，所以佢係會比較係難打嘅一個。佢喺度用個全新我一個新鮮人嘅感覺去同你算，但係蔡英文係要尋求連任，尋求連任嘅時候，人哋就會睇你過往四年嘅。 再 攻擊， 睇埋佢之前點樣參選。 但係賴清德就係冇過往四年喺呢樣嘢嘛，所以其實蔡英文可以咁講，2020之後咧，中華民國再唔會見到蔡英文總統噶啦。 其實 有道理應該 係，即係如果佢出嚟選就輸緊，如果佢唔出嚟選，咁更加唔會有佢啦。 不過而家嗱，我見到佢哋嗰個都幾戰雲密布，其實而家咧係未傾掂噶。是未傾掂蔡英文要走的，他仲是諗住勸退賴清德的，因為在這一刻咧，佢如果換人咧就好懦皮嘅民進黨，因為你冇理由突然間換咗個總統是未夠八年嘅，佢哋又接受唔到，新潮流的人亦都唔會罷休，因為而家依一刻你喂冇理由㗎，我哋個總統做咗幾年都做得幾好啊，咁即係佢哋仲喺度洗緊腦噶嘛，自己我做得幾好啊，係你啲人唔中意啫嘛，即係仲自我陶醉緊，然後你會唔會咁容易放口咧？即係將即係突然間喺只狗嗰度掹翻個 狗。 咁得唔得咧？咁喺我角度嚟讲，新潮流喺我觉得未必会肯咯。所以我见到佢成个目标游说都仲系游说咗赖清德。 真正系非常之关键嘅，其实3月16日嗰场台南嘅补选，嗰立委补选系好关键嘅。如果嗰日如果真系 俾龙借龙 计赢咗咧，赖清德就唔会跳出嚟选噶啦。因为佢落到去做。佢落到去台南到操盤，都唔能夠贏到一個咁細即係咁細嘅地方嘅立委。你更加唔好有諗。你話當佢攞到呢一點兒嘅少少功績嘅時候咧，佢可以攞住嚟咧做佢踏上第一步去做初選嘅籌劃。 同埋賴清德咧取得咗即係黨內嗰啲叫做反英勢力咧。反映抗暴喺度，而家 即係起碼四大元老佢攞到嘅， 係陳水扁都係 OK 嘅。而家我諗，因為佢嗰一刻係突然間跳票噶嘛，喺呢個台南 嗰度。 民進黨嘅反蔡英文嘅勢力咧，其實就已經將所有嘢擁咗落去賴清德手身上。咁但係其實你睇嘅而家呢今日嘅一個民調裏面，如果賴清德同埋蔡英文邊一個會比較民調高啲咧，賴清德係完全拋離咗蔡英文唔知20多%， 係啊，即係大部分我諗成80%、70%嘅人係唔睇好蔡英文可以連任，係其實件事都幾大鑊嘅。不過嗱，你又咁睇，可能嗰啲民調係佢哋，即係可能流流地林續水嗰啲人啊。 孤物論呢個民調係點樣去做出嚟都好咧，你係真係假？佢個背後意義係背後個目的同意義係想點都好咧，你見得到就係話佢哋而家民進黨開打緊嘅， 是啊，你見到其實是很少可開到咁行嘅，所以我咪話刀刀見血，反而係今次喺落營裏面一反常態出現，即係我見到哇，佢其實我係暗地裏係覺得好高興嘅。 所以佢嗰個前輩就話：，唉、哎，佢幾好睇咁樣。其實落營佢裏面喺自己喺度互劈咧，呢個花生咧其實唔好睇，我都唔想知道。我真係好想知道就係到 final 係邊一個。當然我期望我希望嘅係蔡英文。我即係蔡英文要努力， 我更加期望，我更加期望係咧，佢哋劈到手軟腳軟，然之後出嚟嘅時候咧，嗰條友係選唔到啊，因為新潮流同埋其他派係打到大家唔想幫大家嘅時候，因為以佢哋咁樣咧，我反而覺得樂見其成。反而如果你而家一刻搞到係好僵，同埋佢已經係出嚟話要叫做以鮮明要反你，咁到最後係咪真係可以再破鏡重圓呢？嗱，即係其實係好大嘅學問嚟，因為從來民進黨係未試過啲咁嘅事嘅。 但民進黨係好叻嘅。 民進黨係叻， 嘈完之後佢投票嘅時候就係好團結嘅。 其實咧，蔡英文總統咧上任之初咧，佢嗰一年咧，佢自己個腦海咧，其實即係我都一啲民進黨嘅朋友咧，就喺喺台南啊嘅朋友咧，咁啊佢有啲即係佢有啲黨嗰啲主委咧咁樣，嗰啲地區主委就同我講話。有個藍圖嘅，咁其實陳建仁副總統咧係做一屆嘅啫，咁樣咁啊做一屆副總統嘅啫。其實佢有諗過，即係過咗舊年嗰、那個1124嗰個九合一，即係袁市長同埋所有地區公職人員嗰個大選之後咧，佢會換腳嘅咁樣。但係而家咧就變咗係賴清德咧，即係呢個前行政院長咧，就係、是、令到佢嗰個盤算啊。即係打爛咗佢如意算盤係啦。即係其實其實蔡英文總統其實佢有諗過喂揾一個台南縣嘅 咩如意算盤，即係佢個委員會鎖咗夾埋係佢噶嘛，你明白？咁佢都 即係佢有諗過連任之路啊！即係嗰個算盤。 咁每一個出嚟做咗總統當選嘅人，梗係諗連任之路啊！屌我，只有黃金平咁撲街講話，我自己做一屆嘅啫，你明白？ 但其實你咁樣講翻啦，其實喺翻嗰個民調嚟講咧，嗱，即係唔知點講啦。去到3月24日一個最新嘅民調，其實賴清德同埋阿蔡英文咧，其實係蔡英文仲領先緊佢嘅，因為黨內嘅。 有冇聽錯啊？ 其實係仲領先嘅，因為有好多民進黨嘅支持者仲覺得蔡英文係冇做錯嘅。 哦， 你明白？同埋有啲人係會覺得，喂，咁你賴清德都做過行政院長啦。咁你點解你會覺得 嘛？後半截啫， 你到後半截，喂，你都有責任噶喎。咁你搞唔掂，跟住走個盤散咗佢。咁到時候選咗你做總統，你又會唔會跳船啊？ 以為呢、這個 即係我係有個咁嘅邏輯。 以為呢一個畫面咁似香港嘅， 係啊， 咁似香港嘅以前啊，阿薯片叔叔同埋呢個689嘅關係嘅，好似喎，又係啦，又代入到喎。因為佢嗰個又係台灣嘅689嘛，又係叫阿英啊嘛，小英啊嘛，又 咁係咯。咁你見到啊？咁其實係喂。而家呢一刻其實是見到民進黨是未定調，亦都係好，亦都係好緊張。發生第一次，發生第一次上台面嘅浪。 嗱，其實再細緻啲去睇咧，其實有時總統發即係總統府發出嚟，就有時喂有時會建議一啲行政院嘅命令咧嗰啲咧。民進黨佢最擅長做啲咩咧？做一個教育啊，即係嗰啲專業，即係高等教育啊，或者係做一啲叫做醫療嘅嘢。其實佢係民進黨政府比較擅長嘅，但係以前連呂秀蓮前副總統嗰一樣嘅海岸環保嘅政策咧，而家連民進黨都守唔到。 係佢守唔住好多嘢， 反而朱立倫仲去關注緊呢樣嘢。 其實民進黨而家睇緊就係國民黨究竟真係要拋出邊一個？ 呢樣嘢重要嘅 對策咯。 即係其實國民黨嚟講咧，其實佢個即係佢個真係覺得個對手並唔係喺民進黨嗰度。他可能放在柯文哲那裡，但是你說如果反而民進黨在看國民黨是為什麼呢？即如果他們 出一個比較有聲勢的人，他們會想會盤算，即包括賴清德他覺得他這甚至會賴清德他好他是他明他可能他民調高過蔡英文很多，但叫他下來為什麼不要糟蹋一個政治人物要他來輸？咁既然都輸緊㗎啦，哇！你拱韓國瑜出嚟，既然輸緊嘅，咁我就俾小英 嗱，大家可以細心啲留意一下，由舊年11月24日呢個九合一出咗個結果之後，姚文智好灰心灰意冷，但係大家睇到 賴清德佢而家宣布咗就參與黨嘅初選，然後佢個當其時到而家係 keep 住都有聯絡嘅。其實佢係有拉線嘅咁樣，喂，不如喂嗱，我選正嘅，你選個副嘅，即其實即我喺度聽得到，即民進黨嗰邊啲朋友嘅口風中都係咁樣講嘅，因為喂一個男嘅做個正嘅，而家就係因為。無論三立又好，即兩邊嘅電視台，兩邊嘅立場電視台都講緊，喂，將來嘅中華民國總統會唔會係變咗係南方之戰啊？即係南邊嘅做大戰啊？即是話喂，變咗係賴清德啊，喂，即就對韓啊咁樣樣，咁喺度，大家喺度諗緊嘅。反而個副嘅咧，就係佢喺個北部咁樣樣。 我唔知呢個點樣。 係啦，即係其實聯絡緊嘅。 咁而家就係好簡單，就係話佢而家民進黨一定係睇緊國民黨嚟出咩人。佢其實。出國，如果他哋都盤算過，如果係出，即係如果出吳敦義嘅、朱立倫嘅，佢個賴清德出嚟係 不過嗱都。 但如果一出韓國瑜嘅話咧，我諗佢唔敢拱賴清德出嚟，因為賴清德輸緊，佢唔想，佢未必會想糟蹋一個。 但係賴清德想，但係賴清德想好渴望有呢個對手。 傻噶！你屌你啦！你估你估你估選舉啊？你估想打擂台攞經驗啊？梗係唔會啦！你唔係 嗰句啦， 講係咁講。 其實而家一刻咧， 咁啊係，咁啊係，講嘢免費嘅。 如果真係玩到係蔡英文走咧，阿賴清德選咧，我覺得就算韓國瑜嚟，佢我都覺得會係。反而我覺得佢係可能聚焦緊自己內部嗰個勢力， 係聚焦內部勢力。 咁現在嚟講，未知道嘅時候，任何一個會宣布話會做。攞初選嘅蔡英文又好，賴清德都一定好努力佢自己先。 同埋我反而覺得咧，今次咧， 咁但係唔係到 final 係由黨去決定嘅時候咧，由民進黨就由黨去決定嘅時候咧，佢會考量到究竟呢個人可唔可糟蹋佢。反正蔡英文都廢咗噶啦。 不過唔係，我覺得反而而家咧，佢可能有國民黨嘅影子。我哋要控台立委嘅選舉，我哋要救翻自己嘅立委選舉，所以我哋要派賴清德出嚟帶小雞大母雞。其實件事係可以重複噶，你唔好以為我唔，因為民進黨已經輸到傻咗噶啦， 所以佢先至有總統榜大立委選舉。 不管情況如何，票喺邊度嚟，就算求翻跪低求翻陳水扁俾翻票佢都係會做嘅。一刻佢係會攞曬所有嘅法寶出嚟護級嘅，咁你見到佢係幾無恥下流嘅嘢， 不擇手段， 一定不擇手段嘅。 咁無所不用其極， 要理你個死活咧，我一定要保住自己， 保住自己。 係啊，佢可能會發生啲咁嘅事。 剩翻二十幾秒，咁我想引述一下我呢個我哋前立委吳偉祖吳立委嘅其中一段説話，佢同我講嘅，佢話咧唔好睇得咁舒服啊，唔好睇得咁簡單啊，當年。陳水扁連任，邊個會諗到佢會贏嘅啫？人哋一粒子彈就扭轉咗局勢啦。 哦，所以你真係好恐怖嘅件事。 大家去睇到最後先知道結果嘅咁樣。好，呢集係咁多， 好， 再見， 多謝。